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看迷你场景戏，终于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雨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日复一日的牵挂， 秀啊，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年复一年的感动。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只能说。 小说联播，小说 岁月长歌，历史沉浮，英雄豪杰壮怀激烈，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作者巴根，演播殷超。 忽必烈命宣濂溪县觐见，忽必烈说：“经略辽东多年，辛苦了。”濂溪县说：“皇上，微臣竭尽全力，但是乃燕之乱仍没有荡平，臣心中有愧啊。”忽必烈说：“乃燕与海都东西呼应，一时不好平定，你已经尽力了。”你就不要再去了，我另外委派他人，你就留在中书。你的岁数也不小了，还有别的事儿吗？濂溪县说：“皇上，微臣是为阿合马之事而来。皇上，别的不说，仅在辽东行省和宣慰司，阿合马就认了亲信25个。根本没有和我商议，朝中上下遍布他的党羽。”忽必烈听罢生气地说：“哼，你说他在辽东认了25个人，那为何不说他这几年为辽东兵马费用操了多少心？”濂溪县答：“皇上，他当丞相总管财和民，这不是他的职责吗？皇上，今日借此机会，臣把话都说出来，听凭皇上责罚。皇上，一国之权力无非有三，兵、民、财而已。阿合马管大元国的民和财，他儿子忽欣掌兵，还有一个儿子外任行省左丞，一家三人掌国家要职。自古以来，作为臣子，权倾朝野，必然伟大不掉，久而久之必起反心，请皇上明察。”忽必烈沉思良久，缄默不语。次日，忽必烈召来真金、刘秉忠、阿合马、董文炳、濂溪县等人说：“今日省院台首脑们都在这儿，我们先来听一听阿合马通报一下钱粮课税之事。”阿合马仰起头说：“啊，皇上，今年各地，尤其是江南，粮食大丰收，大都、上都、各路府、官仓已爆满，剩余的制酒或海运到各国卖钱，官办盐铁收钞比去年增加50%。加收制酒税 增七成，开眉增二成，官马业制革业也是大有增收。江南丝织、陶瓷、海上贸易关税增加一倍。现如今国库充盈，兵强马壮，民丰衣足食，万国来朝，都是皇上圣明洪福齐天呢。说罢扫视一下群臣，忽必烈闻听笑着说：连丞相，你讲讲辽东的情况。连希县低低地说：皇上，辽东境内还算安定，文武百官努力，百姓安居乐业，只是乃燕依然时伏时起，成为隐患。臣没有肃清辽东，深感惭愧，请皇上责罚。忽必烈说：各位爱卿，现在是国强民富啊，阿合马理财治民有功，进爵一等以示奖励。连西县以年迈经略辽东，功不可没，留中书任右丞。各位听旨，自古以来掌兵民财不可委派一家，许阿合马长子忽新的统检枢密院之职，外任江淮行省。二人无话，各领旨谢恩。阿合马神色沮丧地回到府中，儿子忽新进来了。阿合马说：唉，让你到江淮也好，正好有一件事需要办理。阿合马说着把一封信递给忽新说：啊，你看，这就是江淮行省平章阿里别右丞崔斌告我的信，这二人要置我们于死地呀。还好皇上不知旧礼，把你贬到那儿去了，哼，这也叫因祸得福，要先下手为强。我委派你一个沟考钱粮之人，到那儿以后立刻拿问这二人，干干净净地处理掉。从今以后凡事小心，不可锋芒外露，这一次是皇上给我敲警钟呢。忽新答：是，孩儿明白。原来这封信是阿合马的总管秘密呈给阿合马的。阿合马看罢大惊失色，问总管他是怎么看到的。总管说：我是按您的旨意派人在大都主要的馆舍客栈派密探监视外地来大都的人员，结果发现了一个可疑之人，捉住拿问，说是江淮行省来的，一搜他身上就搜出了这封信，事关重大，所以回来报丞相。阿合马问：那个执信人呢？总管说：还关在后院里。阿合马说：糊涂，快去处理掉。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 文天祥依然不祥，这成了忽必烈的一块心病。忽必烈召薄彦来议说：你征南宋有治理其地多年，应该知道南宋的诸多降臣。文天祥虽为忠直，但是他就是不祥，你说说应该如何处置他呀？我想你去跟他讲讲，他如果真心归降，我可以授他为左丞相。薄彦听闻赶紧说道：皇上，这样不可呀，这样会寒了最早归降的南宋旧臣的心，比如那范文虎、吕文焕、刘梦岩、叶礼、赵孟俯等人。 皇上，他的儿子和弟弟都已归乡，您不让他们去劝他吗？忽必烈问，文天祥的儿子是何人？伯彦答道，他的儿子是儒学教授文生，在江浙路任职。皇上可以召他来和父亲见面，还有他的弟弟文弼，现在任惠州路总管。忽必烈说，好，让他们速来大都，去见文天祥。阿合马之子忽欣一到江浙行省，迅速逮捕了阿里别和崔斌。宿卫军百夫长王柱辗转得到消息，立刻赶往真金宫中求见。王柱一见真金，跪下哭道，求大王为小的伸冤。大王，阿合马让他儿子到江淮行省，以勾考钱粮名义捉住平章阿里别和我舅舅崔斌，严刑拷打致死。我表弟侥幸逃出来，跑来大都向我哭诉这件冤屈啊。真金是强忍怒火说道，王柱，你要一如既往地执你宿卫，不要露出任何的反常，把你表弟好生藏在家中，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真金又对贺仁杰说，贺仁杰，你去监视阿合马的一举一动。忽欣处理掉了阿里别和崔斌，立刻回大都向阿合马复命。阿合马阴沉着脸在屋中踱着步子，良久生气地对忽欣说，你呀，你怎么就放跑了崔斌的儿子？忽欣不以为然地说，嗨，父亲，他也跑不到哪儿去。哼，我就怕他跑到大都来。父亲，您就放心吧，他来不了大都，我已经派人在大路上都设了堵截，除非他长了翅膀飞过来，这个事儿谁也查不清。但愿如此吧。这个事情要是败露了，那就是灭门之罪。阿里别崔斌，一个二品，一个三品呢。平章阿里别又称崔斌一事，传到忽必烈的耳中。忽必烈召见真金阿合马，神色凝重地说，江浙行省报平章阿里别又称崔斌，因勾考钱粮时有巨额贪污受贿，畏罪自杀，二品三品大员因贪赃枉法而自杀的，这在我朝历史上还是头一份呢。阿合马赶紧说道，皇上，臣按常规进行年度勾考，不料查出江淮行省这几年当中竟有200万两税银的亏空，于是责问平章阿里别又称崔斌，但不料二人却双双自尽了。忽必烈斜视了一下阿合马说，你为什么让你的儿子到了江浙就开始勾考钱粮？难道这是偶然的吗？阿合马说，皇上，奴才是按年历办事啊，这到了年终，这是正常的勾考。真金在一旁冷笑道，正常的勾考，那这事儿也太巧了吧，一个平章一个右丞双双自尽，这更是太蹊跷了。阿合马瞅瞅真金，又瞅瞅忽必烈说，皇上，奴才难道履行职责错了吗？忽必烈命阿合马退下，真金从怀中掏出一封信对忽必烈说，父皇，这是崔斌的儿子写的诉状。忽必烈接过看罢，掷在地上，气愤地说， 一个行省平章，一个右丞，难道窝囊到如此程度，竟被人活活拷打致死？我不信。真金说：“父皇，这是铁证如山呐。”忽必烈命真金也退下，真金无奈地失礼退出。月光之下，真金舞着剑，月光清冷冷地映在剑上，宝剑发出寒光，贺仁杰站在跟前。真金舞了一段剑，然后把这剑递给贺仁杰，贺仁杰送剑入鞘。真金叹了口气说：“贺仁杰，阿赫玛之事你也都知道，傅寒听不进去大臣们的话，我的话也听不进去，你说该怎么办？”贺仁杰说：“太子，小人斗胆说一句，新唐书求是两传有誓死清君侧之说，奸臣阿赫玛作恶多端，天人共愤，我去杀了他，给天下除害，一切责任我来担当。”真金闻听大惊道：“不可，你可是我的侍卫长。”贺仁杰说：“要不我们就使一个苦肉计，太子您责罚我，我回到皇上身边，皇上就不会怀疑太子了。”真金说：“你的一片忠心我了解，但是这样太危险，他毕竟是丞相，戒备森严，事若不成，打蛇不着又被蛇咬，我先去见见姚先生再说。”真金径直来到姚府，姚叔迎接说道：“太子深夜前来，这是有何要紧之事啊？”真金说：“师父，您应该知道自古以来清君侧的典故吧？阿赫玛行径令人发指，天人共愤，为了朝廷安定清正，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了，师父看如何？”姚叔沉思半晌说：“自古以来，清君侧都是举兵入朝，引起大乱。以清君侧之名徇私，清了君侧，也伤了君呐。太子，此事万万使不得。而且，皇上是绝代明君，他只是一时被奸臣蒙蔽而已。太子不可造次啊。”真金说：“我不是要举兵清君侧，而是派得力之人杀了阿赫玛，我会周密安排的。”姚叔停住脚步沉思半晌说：“只怕杀虎不成反被虎伤，太子你要慎重，这可是一件震天动地的大事，务必要慎重啊。”阿赫玛已经看出了太子真金的心思，于是召来忽心和几个心腹官员，对他们说：“今后你们都给我注意点，该收敛的都给我收敛一些。燕王如今封为太子，总理朝政，总是跟我过不去，你们要警惕，不要让他抓住把柄。武心，你也是，从今往后少跟你那些狐朋狗友来往，吃喝嫖赌之外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忽心不服气地说：“那江淮行省的棘手事儿，那是谁替您解决的呀？”阿赫玛闻听大怒，责骂道：“ 畜生，今后再也不要提江淮行省之事，再提家法伺候。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 安童这么多天以来依然是那个态度，拒绝归降，海都拿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威胁他道： 安童啊，你是真能沉得住气呀、啊、这么些年了你依然是不松口，我可是一刀就能结果了你。 安童斜了他一眼，不屑地说： 我早就想吃你这一刀了，吃你这一刀总比你的鲜羊肥肉好咽。 海都说： 大韩国的各地都知道你当了我的丞相，你就算是回到忽必烈那儿，他也不会信任你了，他会杀了你。 安童平静地说： 他杀了我是正国法，你杀了我就是叛乱。 这时钦察气喘吁吁地进来施礼道： 大王，纳木罕大军攻城了。 海都大惊，安童说： 海都大王，你不是说没有人来救我吗？ 海都闻听嗖地抽出刀架在安童的脖子上，恶狠狠地说： 我先杀了你，拿你的人头祭旗，然后与纳木罕决一死战。 安童伸着脖子面不改色地说： 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钦察看到急忙制止他道：大王刀下留人呢。 海都收回道：先留着你这颗人头，打败纳木罕回来再说。 说吧，大步向外走去，披挂上马，点起军兵来战纳木罕。两军相交，摆开阵势。 纳木罕拿刀指着海都说：海都，你听着，你如果把安童丞相给放了，我回去复命，大军可以回撤，否则博彦都元帅已领着150,000兵马在途中，要一股荡平河中地区，到时你可是死无葬身之地。 海都在马上哈哈大笑说： 纳木罕小弟，你还真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用这大话来吓唬我。现在安童已经心甘情愿地做了我的宰相，过不了多久他率大军南下，就去讨伐那忘了祖宗的忽必烈。 纳木罕并不答话，大刀一举，大喊道：冲！身后的兵马就径直冲了过去。海都也并不慌张，调转马头往城中走去。纳木罕率兵马紧紧追赶，突然从两侧里杀出大队人马包抄过来，喊声震天。纳木罕大惊，知道这是中了海都的埋伏，刚要回撤，海都的士兵万箭齐发，纳木罕的将士纷纷中箭落马。 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作者巴根，演播殷超，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